这是在张靓颖生日当天零点上线的全新一首英文单曲 Adam and Eve。 英文专辑也是张靓颖一直以来的梦想，已经推出了几首英文单曲，编曲上呢也是更加的潮流和国际化。张靓颖深知编曲工作的不容易，最近她也在为编曲抱不平，并表示在商业演出当中，编曲人和词曲作者获得同等的演出版权费。那下面这一位就是一位编曲人了，本周他有三首歌曲同榜竞技，排名第七的《贫穷或富有》，排名第十张嘉明和婉君，还有排在第十一位《年少有为》。这三首歌都包含对过往时光的一种感慨，《年少有为》呢更带着一种惭愧。这首歌的场景是在曾经恋人的婚礼上，借酒消愁，感慨如果当初年少有为，也许现在牵手的会是自己。我们就来听李荣浩年少有为。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时候不懂，假如我年

我出发，我就给你做梦吧。 Skin to Skin 来自鹿晗，鹿晗也是年少成名的代表。作为承上启下的90后，像吴亦凡、鹿晗、黄子韬、张艺兴等海外归来的流量小生，他们颠覆以 K 歌为导向的发歌模式，良好的素养，更多元化的视角，让他们的作品也更具前沿性。也有一些90后是继承了前辈的衣钵，凭借抒情歌在歌坛是稳扎稳打。那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比方说周深、毛不易，两位同样是通过选秀成名。周深曾经因为嗓音条件不自信，但如今这副好嗓音成为他的金字招牌。毛不易在《像我们这样平凡的人》唱平凡的无奈，而作品当中的朴实感动了不少人。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正是二人的首次合作，他们为热播剧《如懿传》演唱的这首片尾曲《梅香如故》。 初见，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尘世万千。 心盛开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别啊，暮色迟迟春已晚，难以入梦空嗟叹，任他似水如眠。 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水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相依。 漫漫长夜舍不下华发坠青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心肠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啊， 暮色迟迟春已晚，难以入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舍不下华发坠青丝， 时光一别经年，从不曾忘旧容颜。每想一缕清浅，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毛不易和周深共同带来这样一首《梅香如故》。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年少有为》。今年呢是男团女团选秀的元年，正当红的火箭少女101，他们从457家公司的13778名女孩当中选出了101位成员，在经过了114天的训练，最终是按照点赞数排名诞生了11位，大部分呢是90后，年龄最小的段奥娟2001年出生，仅有17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由火箭少女101带来的这首《Light》。 这样，我们成为一颗发光的星球，终于能够为自己照耀一个梦。当我回过头看看我，才发现原来不知不觉中，那光就是我。想起了小时候，睡觉前熄了灯之后，偷偷点亮不睡的被窝。也许你眼看本小说不封信，点亮了宇宙，想象中我飞过了星空， 幻想着那许多不一样的我，到世界每个角落。跌跌撞撞不算什么，想到困了真的贴近了梦。 梦境中自己掉进 新歌一号，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新歌二号，张杰，星光。 What kind of man

而新一季当中也有老传统，依旧是001号讲解员娓娓讲述27组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使沉默的文物得以复活。福原爱和江宏杰参加幸福三重奏，夫妻甜蜜互动。福原爱近日接受专访，畅谈怀孕生小小爱的过程，并且自曝产后其实情绪不安，所幸有护理人员的照顾以及丈夫的关心，才能度过心情的低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聊一聊年少成名。相比较以往，现在年少成名更普遍了。如今的90后、00后，丰富的综艺、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都有机会让他们可以成名在望。那下面这一位小巨肺，在香港歌坛大不如从前的今天，通过《我是歌手》的舞台，展示出了自己的歌唱魅力，也让他打开了内地市场。我们就来听他这首新歌《另一个童话》，有请 Jam 邓紫棋。 眼睛都睁着，和脑袋都睡着。每张脸都没多大区别，为什么这世界变得太机械？ Thank you. 谁给我个信仰，准为了人相照，有心打扰，可惜风早相见不巧，天色刚刚破晓，进步还没做好，我还能微笑， 爱恨修不成万年迷雾，十万雷霆轰动乾坤，却不能将我禁锢，当天兵纵横百合也受伤，让我降服，这不是你能决定的胜负，六把天光闹翻天覆，什么人命天定，我说拼命，有心我要这身断不了来路，我要这血挡不住归途，我要天地都为我让步，我放弃恩怨山崩地裂，你年华一笑，我杀满天空下，我爱过不去过，生活有什么放不下，我要这荒诞的规矩当中的道具的技术，只想一招进退，是两难所谓虚无同未来，除了放逐小心上路，原来一路所有 齐天来自华晨宇。华晨宇在参加快男的时候就不是中规中矩的那一类，舞台上的他是独特的，所以歌迷称呼他是火星弟弟，但是经过几年的历练，在音乐综艺网络全面开花的这位少年已经将演唱会开进了鸟巢，成为新生代歌手当中的佼佼者了。望声可畏的还有许魏洲，不满24岁，不仅在影视方面有所斩获，在音乐和时尚方面也有建树，他的特别之处就是黑嗓包括重型摇滚，虽然的风格不算是主流，不过呢歌迷倒是照单全收。于是呢，许魏洲写了一首歌送给歌迷，叫做《猫》。 那天我睁开双眼，看见你的脸，笑脸，温暖的感觉，清晨依偎你身边，记忆又浮现从前，回荡我心田，我才了解爱能化解一切，守护我的微笑，

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他终于笑了，他终于笑了，他笑得好看。 这是本周排在第25位苏运莹《生活倒影》。苏运莹天马行空的创作还有辨识度的演唱方式，让她成为这位时代的新鲜人。看似凌乱没有章法的吟唱，却被苏运莹组合在一起十分的完整，这也是其他人模仿不来的。音乐发展的潮流其实也是和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在80、90年代，小虎队的原型就是日本的团体少年队。在小虎队之后，华语歌坛一直试图来复制这样的神话，没想到被下面这三位少年给实现了。出道5年，他们一直保持着进取的状态。这个响指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 TFBOYS 最好的那年。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我还要走多远，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时光里面最好的那年，再见所有遗憾，害怕胆怯都挥手告别，感谢你的出现，让我期待永远，就闭上双眼，下面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逃不回的昨天。 你的绚烂瞬间，我和孤单冒险，陌生回忆刻在时光里。 为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第九位张杰一路之下，第八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未来不问情

kisses and dreams. Yeah, you keep on clubbing and clubbing and clubbing, and thinking that I'll never leave. Cause I'm in love with Adam. You can call me, but it takes the crisis when he's in the street. You just wanna go.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全新单曲 Adam and Eve， 连续三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那这首歌在 Trap EDM 的曲风当中有了现代迷离的感受，用人名做歌名数一数还真的是很常见，用人物来开宗明义往往会更有故事感，让人更希望了解这些人物存在的背后故事。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一第十名的成绩进榜，李荣浩的张嘉明和婉君。 手留给你。 翻书走过啊。 有个女孩名叫婉君，不过呢此婉君非彼婉君，在和张嘉明这个人物组成 CP 之后呢，李荣浩这首张嘉明和婉君唱出的这个爱情故事框架当中，任何有过相似经历有感同身受的情侣。下面这首歌的两个人也可以是我们周遭的任何角色，这是20年前阿信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用了10分钟的时间完成，后来也被拍成电影。在去年这首歌有了普通话版本，并作为电影《春娇救志明》的主题曲，也让歌曲和电影当中有了密切的交集。我们就来听五月天这首《志明与春娇》。 有没有情话？我爱你，有没有？ 好在一起纪念，还会为了牙刷放那边大吵一遍，装修前决定分手，因为太了解，两人不在争辩，热情已经熄灭，什么条件幸福才能在日子里蔓延，两人之间通过摩擦证明还有火焰，爱情是互相敷衍还是应该互相妥协，完美的关系是最难练的表演，幸福是一厢情愿还是应该你情我愿，上了 人名做歌名，某某某和某某某的句式正在进行当中。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王心凌、陈淑芬与林志豪，又是两个在小说、电视剧甚至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名字。阿管管起源呢，也是以这两个人物为出发点，写了一段有生活琐事组合起来无比真实的爱情故事。接下来这两位是中西方爱情故事当中最经典的两个人物，那么通过这首歌穿越古稀，穿越中西古今，合二为一。我们就来听曹格、卓文萱、梁山伯与朱丽叶。 我的心想唱首歌给你听，歌词是如此的甜蜜，可是我害羞，我没有勇气对你说一句我爱你。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难道你不懂我的心？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表明，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能表白我的心。 千言万语里，只有一句话就 是来自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属于阿牛。阿牛的歌有着大智若愚的一种草根民谣风。那这首《阿牛和阿花的故事》也是这样，质朴平实的词曲就像一篇乡间小说一般。这首歌讲述了阿牛和阿花的爱情故事。青梅竹马的玩伴在外出打工相隔甚远之后，阿花嫁给了别人，这个故事也以悲剧收场。 路边有一朵花，花边站着一粒瓜，瓜边蹲着阿牛，阿牛在等着他的阿花。阿花告诉那阿牛说，他要到那遥地方去寻找他的理想，他的梦和不一样的日子。他要到远方去生活。阿牛呆呆看着阿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无奈地摘下身边那朵花送给他的阿花。伴你找到你的梦，你的理想，还交代阿花记得写信给他。却一次一次藏，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阿牛说，你的阿花已经嫁给别人当老婆，她永远。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出境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晴朗少云，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已经伴随我们好几天了。明天天空云量将有所增多，天气以多云为主，但是由于冷空气逐渐远离本市，气温将略有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大部分时间感觉温暖舒适，但是温差较大，早晨凉意依然很浓，早出晚归的朋友需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九十七点四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今天是2019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00天，备受公众关注的世园会门票方案正式公布。记者从北京世园局了解到，北京世园会的门票种类分为平日票、指定日票、三次票和全程票，同时按照销售对象分为普通票、优惠票和团队票，其中平日普通票的价格是120元人民币。2019北京世园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近日，百花争妍首都高校大学生助力世园系列活动第一站首都大学生定向越野大赛在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开跑。来自首都28所高校的150多名高校学子和三支由延庆区群众组成的队伍共同参与，为世园助力，为冬奥加油。昨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在中国科技馆里，40多项探索青少年内心世界的健康科普互动体验项目帮助市民读懂自己。这次展览也标志着以健康心理快乐人生，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的2018年北京市心理健康体验周活动正式启动。2018全球极客挑战赛开幕式暨 CBC 丹麦创意杯中国赛区比赛近日在北京举行。中国赛区的冠军团队将在11月25号到28号代表中国赛区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在国际舞台上与数十个国家的赛区冠军们一决高下，争夺年度总冠军的荣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周华健《橙红年代》。 是狂风暴雨的气候，比海蓝天的忧。 新歌二号张杰《星光》。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新歌三号雷佳《别来无恙》。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 新歌四号萨顶顶随风自在。 自由自在，随风而扬。 新歌五号马上又近在远方。 这么不得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 新歌六号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新歌七号郁可唯地平线。新歌八号张磊光源。 愿你沉浸着光芒里。 新歌九号徐良李行亮造。新歌十号贺仙人闭上眼睛。 下起了你样又下起我们。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第九位张杰一路之下。第八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七位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这么想。 第六位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第五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嫉妒。 第四位张信哲友情世间。第三位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第二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 本周冠军曲许巍我的爱。 情话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

留给镜头记录，完美的让所有人嫉妒，把悲伤的歌麦克风加速，淘气的让人忘了孤独，还没落幕已经都麻木，快乐要展示到什么地步，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掩饰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的亮是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 在林宥嘉的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不仅邀请到了他最喜欢的作词人林夕的歌词，而且蓝小邪也特别量身定做，将对这位词坛前辈的尊敬和喜爱写进歌中，就是刚刚这首《心有灵犀》。用人名做歌名的歌不在少数，接下来说一说乍一听会觉得陌生但是却很有故事的名字。这首歌是来自薛凯琪的《龚若梅》。龚若梅就是电影《一代宗师》当中章子怡饰演的龚二。

这是方大同演唱的苏丽珍。那这个人物也是出自王家卫的电影，不只是一部影片，在多部电影当中出现过。阿飞正传当中是苏丽珍的前世，花样年华是她的今世，而2046则是她的来世。那下面这首歌呢，名字是日本的电影大师黑泽明，那所表达的是在黑暗当中选择光明的含义。林夕在凭借这首歌得奖致谢的时候透露，这首歌曾经让一个陌生人度过抑郁症，可以说是一种深层次的积极态度。我们就来听陈奕迅演唱的《黑泽明》。 他不姓黑，不怕黑，选了光，叫最暗黑的戏院发出光。临行仍不肯撒手拍出一片彩色给仰望。他很有心，很会讲，黑暗中老百姓怎么发出热与汗？人又有几多怕光，要急于往花返下被贪望。未够色便要声，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命。别要惊，别要惊，乱世下布满樽镜，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诡秘，阴晴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坐战机，黑暗下里落光明中演你，心人随心紧气，这世皮演伤心戏，戏难人未死。走去死，走去死，你母亲伤心到死，内疚味。谁人逃不出债主似三岁调肥机，比较味。抑郁也死，想去死，想去死，你当了医生已死，没见地。忘掉了伤心报喜，把天请当凄美地。先你未够色，便要色，若有日你也开镜，愿对白不要认你。别要惊，乱世下布满樽颈，这都是已吃够血腥。情绪或高或低，如此诡秘，幽情难讲理。既然浮生就如游戏，不如坐战机，黑暗下里落光明中演你，心人随心紧气，这是皮演伤心戏。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阿信当每颗星星。第十九位，阿朵选择原谅。十八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率性无悔。 第十七位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分。 第十